食，我哋最积极。你听紧嘅系 hkpeanut.com 香港花生，我系卓佳佳 ，Hello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好，翻嚟11月4日嘅大军阀，咁就嗱，今日开始啦，系咪今日开始啊？阿李永达咧，阿达哥嘅节目咧，就阿呢个高达顺风耳啦，就以后就会有直播啦，系嘛？嗯， 但系要安排一啲时间咯， 系， 因为我哋星期一、星期二比较空虚嘅， 系，咁但系就吓，咁迟啲咧，我哋就迟下就会做即系呢个直播啦，咁样样， 亦都有视像， 系，都有视像啦，咁。咁就因为而家暂时我諗下个礼拜一係嘛，可能就会咩话。但 係希望安排到 啦。因为因为你同时间你要预返即係个时间呢比较院长返嚟㗎嘛。咁所以我哋就到期 咁同飞成轮空咗佢㗎。 係你要嘅。 黄毓民参选嗰阵时候就即刻做返復播呢个匪类监察。 唔係都要嘅其实係。咁你睇下到期时点样安排啦係咪即係呢啲臨時啦。咁因为我哋而家嚟緊呢就下个礼拜开始呢我哋就会有个新嘅 studio。咁同埋我哋可能会做到啲 common key 啊。咁key对我嚟讲係一个好大嘅进步，因为以后个背景啊就有啲 background 啊唔同啊咁样啊。 同埋好似有两个镜头喎，要 key 喎。 係咁就会有啲分 镜。呢个可能係你嘅大特写喎，呢个係我嘅大特写喎咁样，或者一个係即係另外一个镜头。希望搞得掂啦，因为我哋知我哋嗰啲山寨嘅成本嘅嘢都唔知试唔试到嘅嘢，但係希望太 Q 啦大佬。 咁呢个都要多谢网友支持嘅，因为其实如果唔系你哋即系YouTube 呢帮手 kick 下广告呢，咁我哋都唔会有啲咁嘅收入啦，其实系可以 support 到嘅。同埋最近一次网聚啦，系咪？咁就入返正题啦。咁呢个礼拜其实讲真喂心情非常之沉重。尤其系对于中央释唔释法呢件事呢好多悬疑啊。系嘛？即系如果你话一早就一锤定音要释法嘅话咧，你冇理由放咁多风声出嚟。你见到个袁国强咧，喂佢真系你变你真系好人难做，即系我唔知佢即系点样啦。 喂，你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，你点会认为香港嘅法庭系处理唔到一个？ 佢认为可以，佢自己认为可以。 好明显系一个内部嘅问题嚟。系，但系你。真係有稍留意，即係尋日嘅新聞，你唔需要聽曬所有控辯雙方嘅內容啦。你肯定係輸啦，政府呢壇嘢。即使你話104条係講緊即係呢個宣誓嘅時候究竟要點做都好，但係你要 DQ 一個立法會議員，你係要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噶嘛？係咪？同埋你嘅立法會嘅會議規則裏面已經寫清楚曬。喺咩嘅情況之下要擺第一個議程，甚至乎其實唔係由你 approve 嗰樣嘢噶嘛？佢做唔做得到立法會議員唔係你 approve 嘅大佬，唔係咁投票就把托啊！ 咁所以與其你話呢個係釋法咧，你不如話呢個僭建基本法啦。其實講真，你僭建基本法呢個唔係第一次啦。你之前呢個由三部曲，即係呢個政改啊， 變咗五部曲， 變咗五部曲，呢個係即係最第一次最最标准嘅例子啦，系咪？而家 1997年吴嘉玲案啊嘛， 系啊。咁你而家你基本法 唔系关嗰个系人大释法， 系 关于个居港权嘅问题。 1999判决啦，1999年定系2000我都唔记得咗啦，已经吓。 主要关于居港权个问题。 咁所以嗱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去睇呢一次嘅释法嘅问题嘅时候咧，嗱，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嘅，即系已经开始系温水俾人煮咗蛙，就系。开始冇乜感觉，第一次释法嘅时候好愤，即使我未必同意终审庭嘅判决，就算或者我哋可以同意终审庭嘅判决都好，我哋都系应该要反对释法噶嘛。 系啊， 喂，你唔可以打完场波，明明赢咗你2-1，你话唔算呢场波，再理过加时啊，等我追翻3-2，你先算啦，个赛果。喂，呢个系任何全世界有脑筋一个 reasonable man 都唔会有咁个评论噶啦。佢全部都吹咗鸡啦，嗰个系终审法院嚟噶嘛，大哥。跟住你释法之后再玩过，嗱，所以我觉得咧，我哋所有嘅人都系支那人咯。支那人系点咧？张江嘅文化系点？